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02集，祸之端倪。说起展昭这位黄姨，可谓身世传奇。黄月林家里世代是渔民，一直住在船上。相传他出生没多久，一天他娘抱着他在船边转悠，突然一阵风浪过，他娘手没抱稳，娃娃就掉进海里去了。他爹跳下海去找了一圈却不见他，以为被海浪冲走了，一家人都很伤心。谁知道当天晚上，他爹娘在船里辗转难眠，就听到外头有海豚叫，还有娃娃的哭声。等他爹跑出去一看，就见船边有一群海豚，背上趴着一个女娃正哭呢。黄月玲这诡异的身世，不知道几分是真，几分是杜撰，只知道他当年称霸河邦，只要下了水，多少人都奈何不了他。本来江湖人都想叫他蛟龙的，无奈他太胖了，圆滚滚的更像条江豚，于是得名。黄月玲在很多年前因为一次水军船只倾覆的事件而销声匿迹，众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没想到隐匿在魔宫。众人再一次感慨，魔宫真是卧虎藏龙。展昭抬头看到走进来的绿衣女子，赶忙叫人。 绿爷， 绿姨。 而奇怪的是，和展昭异口同声一起叫绿姨的还有另一个人，赵普。众人都看着赵普，公孙就在赵普身边，他叫的貌似不是绿姨，而是绿姨。绿姨伸手摸了摸展昭的头，同时就看到已经站了起来的赵普。 哟，长这么大了呀，真是好久没见。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公孙突然问了一句： 吕姨，诸葛吕姨。 当真？ 赵普走了过去，这么大的九王爷，一撩衣摆，单膝跪地给那绿衣女子行大礼，众人惊得张大了嘴。吕姨赶紧扶他： 哎呦，不敢当。 你们认识？ 十几年没见了，是他教我怎么打仗的。 众人再一次惊骇，吕姨轻轻一摆手： 机缘巧合而已，那些年我在大漠无所事事，也亏得你个小滑头陪我解闷儿。 当年蜀王诸葛明的长女诸葛吕姨，16岁以军师身份助蜀王征战南北，蜀地本来兵马稀少，但因他智谋战策出众而战无不胜。后来朝廷以举国之力平蜀，他却以计谋骗太宗赦免蜀地叛军，自己则不肯归顺，流亡大漠。没想到竟然与王爷有这样一段奇缘啊。 哎，到最后交的还是个赵家子孙，就当是还债吧。当年我也算是给他爹添了不少麻烦。 当时我还小，我娘被送到皇朝和亲，本来是想要借助大宋之力保住自己的部落不被辽人所灭，不过后来我娘带着我逃回去了，于是大宋的庇佑也就没有了，不足岌岌可危。我当年在山上观察辽国军情，趴着画地图的时候碰上他了，后来他教我怎么打仗，怎么跟强敌周旋，也是他告诉我黑风城地势重要，日后有机会要将那个小破城建造成西北的要塞，只要黑风城建起来，大宋边陲就能固若金汤。 众人惊讶，这样的话大宋皇族还真应该好好谢谢这位宿敌。诸葛吕姨长得不算多漂亮，不过高瘦清秀，一眼看上去给人斯文睿智的感觉。他拍了拍赵普的肩膀笑了笑： 我当年没事儿到处溜达，看到个小孩在画图，跟他聊了几句，他竟然在想灭辽的法子。 众人无奈地看赵普，原来他这么小的时候就跟野驴呛上了。正聊着，红九娘也来了，他身后呼啦啦跑进来了9个各色各样的老头老太太，进门动作统一，直接扑展昭。展昭从众多老魔头手里挣扎出来， 跟众人一一介绍，原来这九位就是魔宫精通医术药理的人。公孙跟众人见礼，聊了一下关于范琼花的事情，果然这几位都对此花有所了解。魔医曾启听了公孙说的之后直皱眉， 山茶花啊，如果是串种的话不太可能长出那么多来，只可能是有人故意让这两种花串了，培育出了新的草药，然后大量种植。 不如你们先去找一下，院子里面好多茶花呢。 展昭将铺完了自己就去铺白玉堂的几个老头老太太扒了开。自从上次在常州府白玉堂战过群魔之后，魔宫那些魔头都跟他熟络了，整天玉堂前玉堂后的。展昭再一次感慨，白玉堂别看性子挺冷淡，不过要嘴乖起来那是真乖，三言两语树上的雀儿都能哄下来。魔宫一众老头老太太都是对他赞不绝口，耗子果然是有一套的。白玉堂估算了一下，上次战过的那100多个魔头应该是魔宫里头功夫比较一般的那100个，而真正厉害的应该都没去参和。看了看一旁正打量自己的黄月林和诸葛吕仪，白玉堂也忍不住感慨，至少还有100多个魔头没露面呢，那些都应该是绝顶高手。赵普也忍不住赞叹，魔宫如果重出江湖，那绝对是天下第一的门派，简直卧虎藏龙，人才济济。现在想想也要谢谢殷侯将这一群入妖入魔级别的高手都聚集到了一起，一群老魔头在山里自己跟自己闹，总比放在外边跟别人闹要安定啊。公孙带着9个魔头去捡草药了，小四子本来也要跟着，不过药性不明，小四子年纪又太小，公孙就将他留下了。其他人在院子里坐下商量案情，殷侯看着桌边赤黄蓝绿4个大丫头，再加上陆雪儿和殷兰子2个，还有满地跑的8个胖丫头，以及进进出出的陈星和月牙，有些无语。 你们都来干嘛呀？ 公主，人家明显是针对你呀，我们带小绿子来给你们出出主意，别叫人给暗算了去。 其他几个听了黄月玲的话也点头，殷侯十分无语。 包大人，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小绿子做呀，他脑袋可好使了，魔宫300个脑袋加起来都没有他聪明。 吩咐哪里敢当，久仰诸葛姑娘大名啊。 包岩一直仰着脸瞧着诸葛吕仪，良久才开口问他， 绿仪，你真的是孔明先生的子孙啊？ 众人也好奇，当年的确有传说蜀地的诸葛姓是诸葛孔明的后人，其中诸葛吕仪更是被描述成长相极似传说中的诸葛亮。闻言诸葛吕仪也一摊手， 谁知道呢。 姑奶奶，你会八阵图吗？ 一众小孩七嘴八舌地打听，包大人轻轻咳嗽了一声，示意他们别闹了，说正事要紧。天尊坐不住，跑去看公孙他们摘草药，殷侯觉得挺无聊，也跟他去了。于是啊，留下众人商议。殷兰慈见殷侯走了，就看蓝狐狸。 街上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还不清楚，乱糟糟的。我安排在阴天府附近的人回来说，西海四圣其他3圣也到了，大概这会儿已经到许县了。一叶夫人的死讯还没有传开，传开之后估计他几个身前好友都要拉人马来替他讨公道。 一叶夫人在江湖上朋友很多。 可不是，还都是些大门派，天山派的陆峰跟他也很熟，一叶教规模也很大，现在的教主你也认识的吧？ 白玉堂皱眉，似乎挺为难。 一叶教现在的话事人是叶星，江湖上谁不知道叶星跟你白玉堂是酒友啊？ 众人都看白玉堂， 叶星和白玉堂大概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两人挺合得来的，江湖人都知道他俩交情很好。叶星刚刚继承一叶教教主之位的时候，和一叶夫人有仇的南海四魔趁机来找他麻烦，正好白玉堂去参加叶星的继任大典，替叶星将四魔都踹下山了，自此江湖人才知道二人的交情。毕竟和白玉堂有交情，就表示有天山派和陷空岛这两座靠山，当然了，最重要还是天尊这一座大靠山，江湖人都不会轻易得罪。也正因为此，叶星年纪轻轻继承了一叶教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稳住了局面。 那怎么办？该不会搞兄弟反目吧？ 叶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如果一叶夫人真是被人害死的，他应该比谁都想查到他真正的死因。我倒是能跟他去谈谈，总比完全不能交流的萧长青要好沟通。 正聊着，外头吴一货摇着扇子走进来了，九娘回头瞧瞧他。 打听的怎么样了？ 我打听到了，一叶夫人是今早被发现死在自己房间里的。死因是什么？目前还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死因？ 据说尸体没有外伤也没内伤，没有中毒的迹象，就是断气了。 是不是老人家年纪太大了，所以自己死了？ 这么巧？ 应该不太可能，一叶夫人内功深厚，寿终正寝不会是这个样子。 说是能让公孙验验尸体就好了，一定是被做了什么手脚。 说到无声无息杀人的法子， 殷兰慈拿着茶杯想了良久，看身边陆雪儿，陆雪儿嘴角抽了抽。 咱俩貌似都可以，天尊和你爹，还有我爹，以及无杀大师，大家都能办到。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叹气，关键时刻功夫太好，也是给自己招嫌疑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